身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今天我特別為大家推薦這三款口燒的韓牛的，知道牛柳叫 Tenderloin。 好了，基本上這一塊是 100g 的牛柳來了，燒的方法只要你放它上去，燒完一邊倒出去水反過來，只可以反一次而已，燒另外一邊，然後呢就切開了它，有四邊呢是燒勻勻了它，這個是吃口燒的方法，咁樣你先食到呢個牛嘅原味，同埋所有啲肉汁喺入邊。其實呢個就係肉眼，肉眼嘅特色係點咧？你如果去韓國食韓牛咧，佢全部都係用肉眼嘅，即係最貴嗰啲地方全部都係用眼。呢啲肉眼咧係好肥美嘅肉眼，我係忍唔住唔食多嚿嘅。其實第三呢、這個牛肉味咧係最好食嘅嘢之一嚟嘅，我試有咁多。呢、這個福協兩汁肉，幾乎冇人食過咧唔讚嘆嘅。呢、這個咧就煮好咗嘅福協兩汁肉。正確食的方法是用筷子點一啲鹽派上去，你又不要夾嚿肉落去，咁樣咧佢就會太鹹噶咯，你知唔知啊？你一定有少少鹽吊味嘅，其實係，呢個咧係所有食過人都話好食嘅，牛味好強，牛柳係200克，肉眼200克，福協兩汁肉兜你咧460蚊啫，咁咧仲加送一個雪濃湯添。 立即上韓牛快遞或人民超市網頁訂購，買滿500蚊仲有免費送貨添。 喂啊，翻到嚟呢個大軍閥啦，咁啊土伯，唉就真係你 精神啦、 啊、你錯過咗喎，你錯過咗呢個禮拜嘅聲浪喎， 大鑊喎。 你知唔知我哋呢，其實我哋嗰、那個YouTube 呢我哋嗰個點擊率啊，你知唔知我哋超過咗7日呢，即係都係升穿呢個移動平均線。係 咩 你知唔知我哋嘅平均線 喂，咁你唔公布出嚟翻返台我點知啊， 哎呢、這個我可以俾大家睇下㗎，你等先啊，我而家 check 先。 唔係啊，如果我哋有翻 YouTube 直播會好多嘅， 唔係我哋都有 YouTube 直播噶啦，知唔知啊？ 我梗係知，今日先知啦，今日先知啦。你睇 YouTube 直播係好大影響。 你睇我哋移動平均線，好轉個圖過嚟先。嗱、啊、呢、這個 Social Play 啊，唉，我講完之後咧，咁 係你呢個節目先會 講呢樣嘢。我哋打飛機喎，佢喺度即係話自己第一喎，嚇、啊。咁好啦，咁我哋移動平均線係幾多咧？誒、7萬喎、啊。嗱、啊、你睇下之前啊，你而家未埋數㗎，1、2、3、4、5、6、7、8日啊！我系连续8日升穿呢个移动平均线啊， 犀利啊！ 唉， 我哋有咩特别嘢？ 咁啊， 多谢上海哥， 吓、啊，多谢上海仔啦，呢个系。 我哋而家要学啲即系大哥嘅口吻先啦，大佬嘢。 哦，即系哦，因为冇人讲上海哥，就系、是、我哋讲上海哥。 唔系，不过我觉得一个现象咧，即系确实咧，我 observe 咗个礼拜啦吓，即系我完台湾开会之后翻嚟，喂，全世界都冇啲黑社会咁招摇。大哥， 喂，我都叫你禮拜二你上去城寨嘅時候同我去講。 我禮拜二我慘，因為阿明出咗獄之後咧，星期一晚咧同佢食飯咧就有。我飲太多酒啊！ 你又肚痛？ 哇！肚屙到我死啊！ 成唔可以飲咁多噶啦， 即係年紀大咗，即係要解解。 你會痛風啊？ 咁咧，我睇到個現象係點咧？喂，就算你即係意大利嘅黑手黨咁惡啦，係咪？喂！都唔會走出嚟開記者招待會，或者自己拍段 YouTube 片放上去， 分三節、 四節啦， 四節啊， 好似 All Together 四節啦， 佢有埋其他片嘅喎， 連埋嘅生日會啊，四節啦，好似係 佢生日會嘅片嚟嘅喎。 喂，真係誇張啊，大哥！ 嗰個名，你知唔知嗰個 YouTube 個名叫咩名？ 唔知 叫鄧振環。 咩？ 鄧振環咧，就其實我覺得呢個咧 有咩 implication 咧？ 嗱，好似唔嗱，點解我同阿金英講呢個有啲似成報 feel 咧？就其實你成報，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個叫漢江舌？漢江舌其實有個諧音，即係、那個諧音係叫咩咧？ 漢光蝕，我唔知而家有咩諧音啦，但係鄧振環咧就真係有個諧音喺度，就叫你等陣就還。咁邊個等陣還呢？係咪？即係有人好快就要還啦。即係嗰種套路幾次嘅，其實係。 唔係，我覺得個現象係在於咩呢？反而真係中國人嘅社會咧，啲所謂嘅黑社會，先係咁樣去咧招搖嘅。嗱，你睇下即係台灣嘅竹聯幫， 係咁嘅喎。 嗰啲大哥咧出嚟選埋立法委員添噶嘛，甚至乎同個政權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噶嘛，喺度攤派利益噶嘛。喂，同樣道理。喂，而家呢個上海哥即係上海仔啦嚇，即係爆嘅嘢出嚟。其实根本咧就系大家讲唔掂数，系讲出嚟噶嘛，因为好似话系同即系澳门嘅地产有关噶嘛， 系咪？分少咗5000万俾佢， 就话佢好似帮手浪起咗个价买俾另外一个富豪，咁跟住 俾两成佢嘅， 就本来话应承咗即系俾佣佢，点解最后咧就甩咗底嗰只咁啦？ 一都系俾咗5000， 系嘛？即系当佢乞衣咁啦，咁所以 that's why 跟住就系咁追杀佢啦，系咪？喂，呢、這、一個現象啊，好奇怪嘅、哦，就係、是、咧，全世界喂呢啲地下秩序嘅嘢，喂你就留翻地下秩序搞啦。即係我哋正經人家就地上秩序，咁啊梗係可以開嘅招待會啊，示威遊行抗議啊，即係甚至乎搞網台喺度自己發表意見啊咁樣。喂，呢、這個係好正常嘅，亦都係正路牌。喂，但係而家就係啲地下秩序喺啲唔正路嘅方法。而家係竟然上咗台喎，大哥。喂，呢、這个系我哋咁多年嚟嘅人生经验。 系咯，搞到阿索罗必几惊啊！即系 从来 吓吓都叫 惊咩？索罗必惊咩？ 喂，从来我哋都唔会咁样嘅。 唔系，从来我哋要知道黑社会嘅秩序要买飞睇戏噶嘛。而家系唔使买飞睇戏。 即系如果你话喺嗰个港英时代咧，其实都仲系忌你三分嘅，因为其实佢间唔中都仲要扫下墙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即系其实都会有一条清楚嘅界线喺度，系咪？ 你可以话12点钟之后系你嘅。但你冇理由喺凌晨12点钟之前，你都继续喺度做紧我哋做嗰啲嘢嘅。 喂，咁即系话以前港英时代咧，大家都会隐然知道有个地下秩序。 嗱，呢个我就要学阿呢一个屈明贤话斋啦，呢个好可能系占中后遗症嚟噶。 又占中后遗症？ 唔系，即系呢个唔系讲笑噶。 喂，因为系占中后遗症。 系啊， 冇咗地下秩序 呢个观点我讲过。 系， 就系梁振英上台开始， 同黑社会勾结， 由小桃园饭局开始。 O K， 咁如果 你就系引入呢一个黑社会去嘅政治里边啊嘛。 系，如果你由梁振英上台开始计咧，咁就唔止啦。呢个系梁振英嘅后遗症啦。 你跟住落嚟嘅現象就係點呢？就係因為你喺佔中嗰度，你係引入啲黑社會嚟掃我哋場啊嘛。喂，呢一個就係嚴重嘅後遺症，就在於喂你引咗所有嘅本來係地下嘅嘢，翻去個地上邊啊。呢個係從來冇見過，從來唔會發生嘅。 咁而且你記得咧，嗰陣時我經常提嘅喺佔中嘅時候，尤其是佔旺啦，佔旺其實你有一期咧，呢、這、一個一仔咧，其實賣個封面啫嘛，就話佢為咗呢一個佔中乜呢、這個國安九部啊，係去負責收買啲黑社會，然之後去搞呢一啲佔旺區啊，呢啲佔領區嘅嘢噶嘛。 唔係，呢個亦都係回歸之後嘅現象嚟嘅。嗱、回歸之前，其實老共咧，佢哋所有嘅國安系統啦，據我所知。是不断呢是统战呢香港的黑社会。即除了他统战在地上的政界的政经界的精英之外，其实另外一条战线呢就是搞那班黑社会。所以呢就有很多大哥呢即就算你睇戏都睇到啦，睇戏嗰啲当然有7-8成嘅创作，有2-3成啱嘅。就係咧，佢哋去負責咧，就係將佢哋咧係納入正軌啦， 收編， 就收編曬佢哋啦。不如你做正行生意啦，你翻大陸，開 你深圳俾啲咩你做啊？俾你做夜總會， 俾你俾塊地你又好，搞夜總會又好，搞酒店又好，總之你做翻正行啦咁樣。 你要聽我話， 唔好再搞。你過往喺香港做嘅地下秩序嘅嘢，包括即係 嫖賭毒啦、黃賭毒啦、 黃賭毒啦，最主要係呢三樣。 係啊，冇錯，係 咪？喂，咁但係呢一個現象嘅奇怪係在於，你由於喺回歸之後共產黨要統治，由於回歸之後梁振英嘅當選呢個特首，喺特首嘅過程裏面甚至乎要利用黑社會幫佢拉票。咁當然啦，黑社會就即係冇票，不過呢就確實呢係對嗰啲 鄉山老師 有影響到啦， 鄉議局嗰班 影響到，一定影響到， 係幫佢圍噶嘛， 嗯， 幫佢圍飛啊。好啦，跟住你一個佔中嘅運動，要透過黑社會 去打擊啊， 嚟打擊我哋個運動，因為點解我哋正經人家好少見到黑社會啊嘛， 驚啊嘛會， 係嘛？佢班友仔咁兇噶嘛，大佬 啲掟豬雜喎、啊， 喂你確實。点解黑社会而家由呢个地下秩序变成系地上嘅一啲咁公开喺呢个 YouTube 里面俾我哋食花生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咯？ 嗯， 系嘛？嗱，呢个第一个原则。 我唔明点解连网台咧都即系个个都唔敢讲嘅。 呢个系第二样嘢啦。 系啦， 呢个就第二个现象啦。即系如果分析问题嘅时候咧，要有结构嘅就系，你有冇发觉上海仔呢几段 YouTube？ 我唔知三零四啦， 是但啦，睇过就知噶啦。 所有嘅大传媒 冇报， 冇人敢报。 如果你记得前年咧，上海仔扬言要爆料，然之后着草日本咧，嗰阵时啲传媒系跟得好足嘅，其实系。嗰阵时我记得咧，当日吓、啊，就我直情系同阿孟雄大师做节目添，其实系，佢都有跟进呢单嘢嘅，其实。咁但系你见到两年啫，点解即系完全系冇人提都唔敢提咧？ 嗱，第一。所有大传媒 是 没有人报。第二，我也不觉得网台有很多跟进。D100 有没有讲？ 没有的，没人讲过。 为什么没讲？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 正如啦、我当上海仔有一半是吹水的、有三成是当是这个的就是或者屈人的。有两成都好是事实。因为他那些东西我们不是不知道的。包括我哋听过即系报反霞姐嗰单嘢， 呢、这个唔系我年代我就唔知啦。唔系，其实本身我真系唔知道。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直情系我同事嘅大爆量嚟噶。系啊 ，exactly 啊， 咁近啊， 好近啊！我同事直情同我讲咗成个古仔俾我听啦。佢话佢大爆量就真系因为唔收东方系要佢哋攞多啲纸同苹果斗啊嘛，跟住就同佢讲啊嘛，喂唔可以退纸啊嘛，你攞咗就自己蚀啦。 但系当时嘅情况系咪本身嗰个凶徒系想斩佢啰柚先啫？即系 我唔知上海仔讲乜嘢啦。总之喂，大佬佢斩人边会理咁多啫？一斩就死噶啦。 系 咪即系佢大爆量死得好冤枉啊嘛？仲要真系报社嘅主席嚟噶嘛？ 系 咁所以佢就 系 因为你真系打横嚟噶，大佬纸你要帮我攞去卖，你卖唔晒嘅就冇得退， 就谷销量 冇得退啊，冇得退啊。所以又因为佢减一减嘛，佢就唔退。 所以你讲呢样嘢，喂，其实确实差佬系可以继续调查噶噃， 系啊，有证有据啊。 即系我系大老板嘅人，我梗系一定会将所有嘢都撇清关系啦。我假设系啫吓，我冇话系啊，我都唔系好信。 佢点名拉边两个人就嚟换。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其实嗰两个负责去斩嗰两个僆仔。定系 大佬嚟嘅，叫啲僆仔去做 啦吓、即系都 咪斩嗰啲拉到噶啦，应该 入晒罪噶啦 吓， 判到终身监禁噶啦，已经 系啊， 系咪？喂，咁佢爆呢样嘢出嚟，喂，冇人可以全部 follow 噶、啊。嗱，我嘅重点系讲呢样吓。第二样嘢就系、是，你有冇发觉从来冇人咁点指名道姓咧？ 阿涛，你立法会议员就好啦，喺度质问下公安局。 系啊，点解？ 点解要叫佢动物先生？ 喂，问保安局长啊，大佬。 喂，点解要叫嗱？第一叫方向部、第二叫动物先生。 动物先生系咪作出嚟？边个？ 或者某老板？ 系 大家惊成咁？喂，其实我哋自我审查紧、啊，大哥。 屌、真系，即系你 成。唔系当然嗱、我最烦嘅一样嘢系在于咩咧？就系你走嚟告诽谤啊！ 系 ，OK。 因为点解咧？无论 Google 又好，好似系呢一个嘅维基都好咧，都俾佢告诽谤。 Google 就近啲啦 ，Google 就因为 咧， 高 登都俾佢告啦，叫佢将个网友个唔知咩 IP address 拎出嚟啦。 咁大镬 啊 ！Google 嗰个好少啲嘅 ，Google 嗰个咧就系话咧，因为我哋平时咧喺嗰个 Google Search 嗰度咧，我示范一次俾大家睇啦，系嘛？嗱，我示范冇嘢噶，唔系咩啦？呢个系 Google 系统嚟嘅 ，OK， 系啦。好啦，你如果打东方，等先啊，好似唔系呢一个位喎， 佢 有嗰个关键词，冇咗啦。如果你话嗱，你之前打东方日报咧，咁就嗱，即系譬如你见到啲关键字啦，马经足球啊，英文啊， 你打埋上海仔， 咁佢就唔系上海仔啊，佢惨咪惨在咧，佢系会出到一啲关键字咧，就系嗰啲咩白粉报啊，嗰啲咁样嘅字眼啊。 系嗰阵时系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咧就就系正正因为呢一单嘢咧，咁啊东方就真系告呢一个 Google， 咁、 哦、 但系 Google 好似唔知系法院唔受理，因为大佬你喺美国就冇嗰个 jurisdiction 啊，唔关你事咁啊大佬啊，吓即系嗰啲咁嘅嘢，咁但系即系 anyway 啦，咁呢单嘢就不了了之啦，咁但系大家都即系都引证到网友一句说话就系话虽远必诛啊嘛。系咪你远到美国都唔会俾面你啊嘛？其实系咁、嗯、正正系因为呢样嘢嗱，其实讲真啦，即系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如果你话恶人嚟讲咧，呢、這个系成功嘅一个 game theory 嚟嘅。即系如果你话喂次次俾人踩到上心口，喂我都一定系还拖嘅，喂咁真系会令到你有个震慑作用嘅、哦， 所有人都 系咪？即系你谂下啦，嗱。我哋系唔怕讲， 你谂下 专政， 你谂下，我哋讲一党专政都唔怕老共， 系啊， 但系咧，我哋唔敢讲正式嗰个报纸嘅份名， 系啊 ，OK， 咁严重， 甚至乎咧，有关佢嘅传闻，其实我哋系路人皆知噶啦， 嗯， 个个都茶余饭后咧，我哋当系即系笑话咁喺度， 即系等于一讲汤家， 或者讲系一件好悲哀嘅一件事， 嗯， 系嘛，即系一路都翻唔到嚟香港咁。 系啊， 喂！但系真系个个都唔敢直接讲噶，包括小弟在内，因为喂大佬，你告我诽谤，我都几烦啊，大哥。 系噶， 系嘛？我要揾律师去应对你。 嗯， 虽然我哋冇乜资产噶啦，系嘛？你告我埋嚟，咁我哋花生台都冇所谓噶，我哋有限公司嚟，咁咪清盘咗佢咯，咪开咗第二个咯。 O K， 啊， 系咪？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都烦噶，大哥，佢咁劲， 嗯， 喂，你谂下前任两任嘅特首， 嗯， 都曾经。 受嘅恩惠 唔系 同佢讲数， 曾经讲个数嘅， 同佢讲数系啱啊， 就话咧即系 佢伯爷 翻嚟香港， 嗯 嗯， 曾荫权嗰个讲法咧就大班同我讲嘅 ，O K， 咁啊应该准噶啦， 嗯， 佢就话咧曾荫权话你翻嚟法庭嗰个冷河得唔得啊？ 嗯 ，O K， 但系佢唔制， 梗唔制 啦，咁所以咧就日日喺度喐贪争啦， 嗯， 日日喐贪争啦。咁梁振英亦都係，因為你知道梁振英選特首嘅時候咧，都 make 咗好多 empty promise 嘅， 係啦， 佢乜鬼都應承人㗎啦， 八大紫荊勳章啊要， 佢乜鬼都應承人嘅，包括咧就係即係劉夢紅嗰陣時候話行政會議啊，有政協常委 啊，常委係， 咁佢實應承你啦、 嗯， 最後又係 carry out 唔到， 嗯， 佢咪又係喐梁振英咯、嗯、，UGL 佢冇乜手軟㗎， 嗯， 係咪？仲有啊！我仲聽到一樣嘢就係、是、咧，佢即係正如阿上海仔講炒河嗰單嘢， 係咯，炒河係咩？ 佢就話：喂，大佬，佢都攞勳章啊！ 哎呀，大紫荊攞嚟做乜啫，大佬？ 點解我嗱？第一，我呢份報紙 點解都荒謬？ 我呢一份報紙銷量咁高，咁有社會嘅影響 力，唔係你不如叫 仲有。重大关头嘅时候， 系、 啊， 我哋一定系帮阿爷撑场噶嘛，大佬咁多年嚟。 咁、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佢应该攞咧一个仲劲过大紫荊、哦，应该攞呢个叫做系孔子和平奖、哦， 令到香港有和平啊！ 喂，但系跟住嗱，老实讲、 啊，孔子和平奖咪10万蚊咯、啊。 喂，人哋即系唔系一间公司，即系个大股东或者系个大老细、个 CEO 或者 chairman 去决定噶。你香港就算啊。我做特首啊，要颁俾阿柳 JP 又好，乜、嗯、章都好， 都有个委员会噶嘛， 喂，都有人审核你噶，唔通、 啊、 我推荐你就咩？ 唔得，我过唔到啊，应该过唔到。 喂，曾荫权咁样推荐嗰个咩何周礼都出事啦， 系啊， 系啊， 你咁样涉个名落去都出事啦、啊，大哥。喂，你估真系呢个系个地上秩序，系有规则、有程序嘅，大哥。 唔系，所以我觉得 点可以恶成咁嘅咧？我觉得我隐隐不发咗咧，系成个礼拜，因为星期二我又做唔到。 嗯、 我估星期二都应该唔敢开呢个 topic 噶啦。 啊，冇哥你话，咁唔买，咁 唔系啊，城寨啊，屌！ 哦 ，OK， 城寨都唔开， 我估人哋唔敢开㗎。 不过佢几日都 唔系，因为就算佢唔斩你都好，我当诶、啊，不过我唔会觉得人哋咁衰嘅。喂，咁佢都告你啊 ？OK。 咁告你诽谤搞到你一身蚁噶嘛？你有50万就立咗你50万，跟住你申请破产，大佬，喂，你借 好烦噶， 你借咗银行嗰啲钱咁点搞啊，大哥？ 嗯、 你申请破产嘅时候， 嗯， 咁顺便破埋佢咯， 系咪啊？我楼都冇买噶喎，咁样，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大小传媒政界 冇人够胆出声， 喂，完全系怯晒咁啊，大佬。 所以证明咗一样嘢啦，你讲真话系唔够嘅， 讲真话以外呢仲要加多三个字叫够吉屎。即系呢个网台呢你讲真话呢、嗯、你可以就住一啲人去讲。咁、嗯、即系你可以欺前怕后嘛。咁、嗯、但我哋唔系喎。我哋起码俾多一百多三个字就系够吉屎。 OK， 系咪？ 咁你就系得我哋讲嘅啫喎。 今次我风格 系咁，今呢次都几大镬喎！你包车有冇乱噏噶？有啲传闻嗰啲。 冇嘅。咁我哋都系跟住嗰、那个即系 YouTube。唔系我哋戴，唔系啊！我哋就系因为戴头盔戴太犀利，俾啲网友 使唔使将花生台嘅董事转一转佢先？ 你知唔知俾网友屌得好犀利啊？我哋啲片系，即系你有冇睇到啲留言先？ 冇，我未得。 即系我哋阿 索基就话，即系咁叫呢个动物先生，点俾人屌到扑街嘅真系。 咁你自己意会啊嘛，动物先生。咁我冇乜所谓， 系咪？ 咁你可以唔 name 佢都得嘅，系咪？咁、 啊、 可以代表好多嘢噶嘛？姓氏里边有冇啲同动物有关噶？ 其实啲网友其实好 mean 嘅，大佬又要听，跟住又要觉得即系你讲得冇唔够痛快咁样样。但系你要知道，即系好似学阿金英话斋，呢啲玩命噶嘛，其实系，系、 嗯、 嘛？就算唔玩命啊，佢都耗费咗你好多时间啫嘛。即系如果真系有麻烦搞上身嘅话。系咪？咁但系我觉得就咁样咯，即系我嗱， 唔系你好简单啫嘛， 系， 即系佢啲咁啊，阿哥，即系啲老细，你睇何俊仁嗰次俾人斩， 嗯， 系咪都系阿大佬落我打噶啦， 系啦， 大佬系边个啫？就系同澳门嗰单嘢有关啊嘛， 系， 即系而家就即系中晒风咁啊款嗰、那个阿新哥啦， 系， 嗱何俊仁讲噶咋，我听噶咋，大佬， 嗯， 系嘛？即係佢估計啦，因為佢啱啱佢跟緊阿十姑娘嗰單 case 啊嘛。 係啊，冇錯冇錯。 你唔知道共產黨都震怒，有冇搞錯？嗱、嗯，我聽到嘅咋。喂，何俊仁你都夠膽斬你，真係黐線嘅。 佢搏佢個頭啫。 喂，佢係民主黨主席嚟，佢香港第一大反對派。喂，有咩事嗰時候你入咗我共產黨數你黐嘅你。 哦，咁啊係啊， 咁啊係啊， 係咪？我授權你去做㗎。系咪？你有冇问过我？你去搏啊 A B 人嘅时候，即系铁头人嘅时候， 如果你咁样提一提我嘅话咧，即系如果我哋戴头盔戴到咁样咧，都会因为讲呢一单嘢而付上代价嘅话咧，就证明一件事啦。即系其实系啦，呢张报纸系恶国共产党嘅。 嗱，我只系讲现象啫、 啊。 你叫我第一，我真系唔识 啊， 系嘛？即系所谓头先你讲嗰啲咩 Google Search 嗰啲咁嘅内容，我完全系唔知道，亦、都唔明。啊、我只系睇呢个嘅老萧，定系嗰阵时候啊边个、做嗰套叫做跛豪嘅啫，大佬屌。 O K O K， 我就凭跛豪嗰度攞个感觉嘅啫。 就系地下秩序啦，嗰啲就 系咪？ 啊、 就系咁样去即系呢个 drug trafficking 啦，咁叫英文就叫即系贩毒啦咁样。咁但系都系讲跛豪啫，唔系讲佢。即系我唔识嘅，所以我都唔识评论。但系个问题唔系恶成咁噶嘛，大哥。 嗯， 系咪？喂，假时间、小弟弃保都潜逃。 嗯、 你而家做行政讲官啊，大佬、 嗯， 你可唔可以因为同我咁多年嘅 friend？你可以全部所有嘅规则同埋规矩都唔 咁、如果呢个行政长官系 点样？ 嗱，我当我系梁天琦犯咗暴动 吓。 O K， 嗱有政治有少少政治理由啦。 O、okay. K，、 你做咗行政长官有一日啊，唔、知你推翻共产党定系即系共产党吸咗你，定系还是你卖咗去野生？喂，你都唔可以就咁俾我，即系大摇大摆咁过飞机噶，系嘛，大哥？ 唔系，我会谂办法 入境噶，系嘛？ 我会谂办法将你个身份证 delete 送翻佢翻湖北。 改个名佢， 送翻佢翻湖北咯，大佬，湖北仔嚟噶嘛？ 地上秩序唔系咁玩嘅，大哥。你都要经过有一个法庭嘅程序，即系话，年代久远啊，即系 审一审， 我哋啲证据都唔 系好老啦，当庭释放 系啦，年纪都好大，或者咁多年嚟咧，其实对个社会咧都系即系有贡献嘅。喂，咁你用呢个 discretion 嚟放咗小弟，咁我都系感恩图报嘅。 O K， 咁或者你捐咗几多钱啊？唉， 诸如此类啦， 做咗好多好事。 喂，嗰阵时候恶到啊，连即系英国。都怕咗佢噶， 系咁 周围捐钱噶嘛， 咁系 大佬。 你点样睇？ 捐去呢个 手党啊嘛？ 你点样睇啊？ 听讲工党好似有添，我都唔知我咯。 你点样睇入边提郁文嗰单嘢？ 嗱，呢个我就想讲第四个现象，就都九成九系真嘅。我所谓两成上海仔讲嘅嘢真里边咧，佢讲郁文嗰个部分咧，就虽不中亦都不愿意。第一，呢个系我对黄毓民嘅理解。 嗯， 佢一个好贪钱、好贪钱、好贪钱嘅人。我未讲完啦，三个贪钱啊，大佬，我特登咁讲噶。 咁但系有啲契弟话佢攞翻钱翻俾翻嚟俾我哋社民连嘅，嗰五十万 我从来冇收过。 O K， 唔 系唔系唔系，你话 网友真系咁讲噶？ 五十万俾社民连嗰单嘢咧，系另一个人嚟嘅，嗰系另一个政协嚟嘅。 喂，咁系咯， 咁嗰个政协咧就其实系嗰阵时阿土伯同埋阿大舅一齐上船攞噶嘛，系嘛？ 全部都有 系啦，即系攞 cash 噶嘛，咁嗰个另一单嘢嚟嘅。 唔系嗰个就系阿边个啊嘛，同阿刘梦红做呢、這个东方明珠个叫咩名？嗰时喺台湾。 黄 坤，阿坤 俾人哋滚 翻， 捉走咗嗰、那个绑架嗰、那个。 徐师黄坤。 唔系，所以我嘅年代系冇嘅。 O、okay. 啊， 咁系， 即系嗰几个五十万系唔关我哋。 咁所以啲网友喺度乱 Q 咁噏，真系不知所 措。老实讲，即系就算佢 吓， 以佢嘅性格，我对佢嘅理解。佢真係攞到個五十萬， 佢都唔會話邊個俾佢啦， 都唔會拎翻翻嚟啊！ 哦，咁啊，呢個當然真嘅啦，咁啊未加佢都袋翻自己袋啦。 嗯， 唔係我講噶， 我講嘅，我屌、okay. 九龍東有份噶嘛，我名大佬，我講唔得啊，真係 我唔知啊， 我寫文字啦。喂，大佬佢自己講啊，大佬 我都唔係好管呢啲嘢嘅人。 唔係你梗係唔理啦，唉，你就唔會咁多事啦。屌你真係，你當時嘅主席，你就唔會咁多是非。不過你啱啊，你唔理係啱嘅，冇得理嘅，點理啫？ 咪咯，喂，第一 你乜嘢啫？屌，钱边个攞咗边个袋咯？大佬点会对佢哋咁样？ 唔系呢个系你自己个人嘅诚信。 咪咯， 你用嘅组织嘅名义去招摇撞骗，好多人都会中嘅。 系啊， 系咪啊？即系正如嗰阵时候啊，何志光话杨继昌咁，即系有啲网友直接捐咗钱俾阿昌，咁阿昌就冇翻拎翻出嚟公诉，当然系小数目啦。 嗯， 其实小弟系报，我系知嘅。其实我冇所谓，因为我见到阿昌都好大镬噶啦，冇嘢捞，系嘛，咪当嗰啲系 佢当算嘅经费啦， 佢话都好啦。咁但系最好笑就系话佢嗰条友咧，原来都自己都系咁啊，就系、是、何志刚嗰啲，咁咪我哋听到啫。就原来有啲人咧系直接俾佢咧，佢自己代位咗落去嘅，包括佢嗰阵时嗰啲选举按金啊，屌咗落去，因为选举按金系5万噶嘛，佢唔知搵到。嗰阿哥我唔記得叫咩名，佢同我食佢餐飯嘅，即係同我 verify 嘅。不過我就費事講，因為你講何志光，我哋大佬好 cheap 嘅。但係我哋講開上海仔，講開大老闆咁。 冇錯，何志光抬高咗佢身份啦，大佬。 你叫我講開，我就講， 即係講個行為，唔係我哋講個行為啫。OK， 佢嗰啲人真係點咧？佢話佢唔夠錢俾按金，咁啊問人哋攞到25000。 OK， 咁你跟住咧就問我去，即係花生台啊！屌，即係問我啫，即係我負責開 check 嘅啫，我收指示嘅啫。我又俾咗50000走嚟交按金， 即系你都俾咗25000啦。 唔系啊，我俾50000啊，咁你即系食咗25000，大哥。 哇，你咁样讲，即系你 ICAC 会唔会麻烦噶、啊？ 咁佢麻烦唔关我事啊，大哥，唔系阿昌啊，我、 okay, 何志刚啊，大哥。 唔惊，咁你张票真系有写，有五万。 唔系我知道阿昌就已经系帮佢交咗按金，但系佢又冇拎。嗰啲錢俾阿昌嘛，大哥。 OK， 人哋幫你俾咗25000， 咁啊又 跟住你又叫我找到50000俾阿昌。嗱，我只係講嗰筆數咋。 咁啊，即係有啲食夾棍嘅嫌疑喎、 啊。你唔大鑊 啊？ 喂，所以有多時候黃毓民又好，即係呢啲本土派都好， 唉，邊個都係咁。 其實真係個個啲性格都係差唔多多。 係 啊，都係啲數記唔得清楚嘅。 你可以你讲得好听啲，叫啲数记得唔好先。 系啊，我哋可以咁样 讲得粗俗啲咧，呢叫食夹棍。 讲、 得难听啲咧，呢个系财政上同埋诚信嘅问题。 O、okay. K， 你觉得佢同啊，即系呢一个毓民同埋热血嘅关系，即系 fair 唔 fair 啊？即系如果你真系有50000，如果啊，咁你先俾30000。 如果我我嘅做法系点咧？ 啊， 我会拎25000出嚟。 哇！你都攞一半出嚟， 佢梗系啦，黐线嘅你。喂，大佬，第一嗰啲僆，你点都无论如何都要氹人开心嘅。 嗯， 同埋确实，喂，你唔系嗰啲嘢，唔系你即系、就是、私人嘅嘢嚟噶嘛？嗰啲系属于公家嘅嘢，咁你都起码攞25000出嚟，真系 operate 啦。 嗯， 嗱，知你好唔掂噶啦，财政好紧绌噶啦，亦都要靠政治揾饭食。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人哋俾得几个50000你。 嗯， 咁你就唔该，即系拎翻啲。 嗱，即系如果事件， 佢做下正经事啦，系嘛，唔系自己袋落袋啊嘛。 如果 即系赌马咁点搞啊？赌波咁点搞啊？ 如果事件系属实嘅话咧，咁即系话你点样热狗咧？嗰阵时搞呢个热狗仔队咧，佢就话阿毓民就话咧，佢因为朋友嘅关系，即系帮佢筹到几十万翻嚟，咁啊即系动咗人哋咁样样，喂。而家我係鬱敏，喂，如果我係黃楊達咧，或者兩公婆咧，我聽到一單咁嘅嘢，喂、我覺得 我而家呢啲錢係代得理所當然喎、即係我咁樣聽到啊，喂，原來之前你借我個名或者借我 workforce， 借我呢支軍隊幫你做咁多嘢，係可以攞到咁多錢嘅、喂，但係你先俾得咁跌啄，零頭都冇啊。 OK， 喂，咁我係咪覺得即係喂，我代你嗰幾日個？好 fair 啊！ 咪同埋咧，佢哋就會造就到一個咧喺成個組織裏面嘅氣氛。但所以本土派就全部都係咁。氣氛係點咧？就我籌到嘅就係我嘅，你籌到就係你嘅。 咁多年我哋發 永遠阿公咧都係要眾籌嘅。 當年我哋發 都係要吹雞叫人貨金嘅，所以永遠都係嘅。 激死嘅啫， 就揾啲人一份。咪所以你問我，我話將心比己。喂，我真係如果嗱，我第一我未必敢收，係咪？因為嗰啲唔知咩錢嚟嘅，有咩交換條件，我真係唔敢講。我哋最叻就話喂大佬嗰樣冇條件，喂但係人哋俾得你，你鬧少兩句已經係啦，係咪？講少佢兩句已經係啦。好啦，你收咗，起碼都攞一半啦。甚至乎啊，如果係我冇乜 contribution 嗰個人，我估我拎翻起碼拎翻三分之二出嚟，大哥，你有冇搞錯啊？ 人哋叫你邊個啊嘛？ 同埋你造就咗嗰個成個組織嘅氣氛，我重申一次就係咧，就個個都係咁樣掠水。咁你食呢行咁嘅政治飯，咁不如你做生意算啦，屌！做生意咪可以立晒五十個囉大哥你。咁啊，我同你明白明白。 咁啊，陳秀話有回應我哋喎，即係我哋睇一幅圖先啦。 佢又聽我哋節目咩？ 佢又聽我哋節目啊，因為我同金英講完之後，啊，原來俾花生台 Capital 做節目討論啊，大佬。不過資訊錯曬咯，嚇，因為我哋咧俾人屈30,000蚊同人反面，又屈我哋搞清算咯。 咁、你拍段 YouTube 片出嚟澄清咯。 搞人哋個台，喂，大佬。 咁、我明啦。 嗱，第一樣嘢。 我明啦。你俾我講咗先。就係、所謂屈30,000蚊同人反面嘅意思就係咧，因為人哋知道咧，阿哥咧係收咗好多次50萬啊。 OK， 咁但係又唔敢講出嚟嘛。咁 that's why， 咁咪以為係喂佢都輸咗咯，立法會咁你仲問佢攞咩30,000蚊啫？咁外界嘅感覺係咁噶嘛？鬼知原來佢有咁多個50萬揸手嘅咩？咁我明陳秀慧講咩喎？系嘛、 好嘢喎、 但系我咁估嘅咋， 我咁样解读， 我真系唔知㗎大佬， 咁样解读， 多数都估错添。 叫佢继续澄清啦，唔系继续澄清啦。 三万蚊同人反面，我觉得呢个佢又真系有啲不实，因为嗱，讲真，唔系我哋作嘅。其实是你自己啊郑松泰他自己的绝密录音被人泄露了出来是自爆的嘛。是你说你即是你现在你没有即是不给个30,000蚊即是触动到我底线嘛。是你讲的、即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作出来的、被人 loop 完又 loop， 是不是仇斯达是这样播出来的、即是这些唉即是多余啦，是不是？所以拗都无谓，其实是无谓的，因为讲真的你根本就是你根本是老作成性的啦，其实都是。 喂好啦，时间差不多第一次阿龙又回来了 ,ok, 咁啊等佢一阵间再表演啦。 太好。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